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风尘。过年了，我参与了诵读小站的春节特别策划书里的年味儿，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那是我写的，名字就叫做《闲话中国年》。接下来就给大家读书中的一段文字。民间传说，灶王爷打上一年的初一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了腊月23日，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过去一年的善行或恶行。民间传说，灶王爷上天专门告人间的罪恶，不说好话，一旦世间的人被告，大罪要减寿300天，小罪要减寿100天。太上感应篇记述，司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司命就是指的灶君，算为100天，计指12年。在这里重罪判罚又增加到了减寿12年了。您想想，灶王爷要到玉皇大帝那儿说家里某个人这一年办了3件小罪，好家伙，这就基本上要减去一年阳寿，减300天了。这要是办了1件大罪，减了12年，这要是每年报上那么几个，这人就不用活了，寿全减完了。因此啊，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是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所以在祭灶的时候，大家都要打点一下灶君，要他高抬贵手。哦，难怪在我国腊月23这天那么重要，感情它关系到一家人的运程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这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一天的中午11点为各位准时放送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哈。那么今儿呢是小年哈，那么掐指一算呢，还有7天就过大年了哈。怎么样，各位年货准备的咋样了呢？车票抢到没啊？那么今年准备发放多少这个压岁钱出去呢？ 然后这个回家接受七大姑八大姨关于自己什么婚姻大事啊，然后生孩子等等这些事儿的这个心理准备做好了吗？突然间觉得是不是过个年越来越沉重哈？不过呢，真的没有关系哈。我们呢辛辛苦苦了一年，纵然回到家里会遇到再多这事儿那事儿，这也都不叫一个事儿，因为呢我们迟早会习惯这一切，然后变成一个抗击打能力超强的人，在笑傲面对这一切。所以呢现在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个过程罢了，谁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呢？是吧？好好过年。那么在过去的七八天前哈，今儿已经2月8号了哈，八天前的2018年的1月份，很多音乐人呢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品，其中呢有很多都是名气不太大的独立摇滚歌手或者是乐队，虽然说是一些小众歌手呢，但是扒拉扒拉他们的作品呢还真是有些歌的质量相当不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这些人的歌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流行 ING 环节当中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2018年的摇滚热单。那么各位呢也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一些小众的歌手还有他的一些作品哈，如果说你有特别喜欢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如果说您呢习惯在手机上听直播的话，也可以下载一个荔枝 FM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首先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比较热闹的那种感觉的哈，就是来自睡帽乐队的叫私奔。那么睡帽乐队呢，睡帽，对，就是这个睡觉戴的帽子，就那睡帽啊。睡帽乐队呢来自咱们宝岛台湾哈，是一支非常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的这样的合成器的流行乐队。他们的主唱呢是一个女生，叫做白灵。2013年的时候呢，他和乐队的吉他手以及贝斯手呢经常在一块写歌。哎，后来呢写着写着说，哎呀拉倒吧，咱们就玩一乐队一块玩吧。那么新专辑呢叫做房间服务哈 ,Room Service。当中呢一共有11首歌曲哈，还是很实在的。那包括了私奔在内呢，大部分歌曲呢都是轻松愉快，让人听了就是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来摇摆摇摆。那我们呢今天就来第一首歌分享，来自睡帽乐队的《私奔》。 Into 私奔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一支乐队叫做睡帽乐队哈。那么8岁半呢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诶，发现最近台湾歌手的普通话真是越来越溜了哈。主持人要不说我还真没听出来这是港台腔的，真是听不出来这是一支台湾乐队哈，看来港台腔可能要不吃香了哈。谁说的？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哈。所以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洗脑能力最强的三种语言哈，唐山话、东北话还有这个港台腔，我觉得还是相当厉害的哈。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一段呢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这个福原爱啊，打乒乓球那小姑娘哈，她呢因为是在东北这个经受这个训练的嘛，这个所以说她就是一口这个东北话。但是呢嫁给这个江宏杰了之后呢，现在再去采访他一说话就是很明显的嗲嗲的港台腔了哈。好吧，这个其实港台腔的这个侵蚀能力还是很大的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港台腔听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尤其是姑娘说哈。那么在国内呢有很多摇滚乐队发专辑的速度呢都很慢，比如说这个二手玫瑰哈，这是一支这个相当经典有年头的这个老乐队了哈。那么他们呢已经5年没发过专辑了，那么这几年推出的新歌呢基本上都是影视剧的宣传曲儿。2008年呢1月4号发行的我要开花也不例外，这首歌呢是电影泡芙小姐的推广曲，网上呢很多乐评人对于这首歌的评价还不错，和二手玫瑰最近几年发行的歌曲相比呢算是不错的作品了。之前发行的几首歌呢编曲都很复杂，但是呢很难让人记住它的旋律，这首歌呢编曲就简单了很多，听着呢也轻松不少。但是呢我个人听了之后我真没觉得有一种要开花的感觉哈。不过呢没准你听完之后就没准就会觉得已经开花了。我们来试试看吧，来自二手玫瑰的我要开花。 在爱情最高潮的时候，谁管你这世界的死活，相爱是失误，结婚是错误，离婚是醒悟吗？再婚之谜不悟，一个人孤独，两个人幸福，三个人可以致青春，都是寂寞殊途。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发芽，我要快乐的时候记得它，我要开花，我要发芽。 到春风带雨的花 我要开花哈、来自二手玫瑰的一首新单哈。男娃娃说了，听到二手玫瑰乐队演唱的这首歌呢，想起了在西安时看过他们的一次演出，而没想到呢，那场演出居然是我在西安时看到的最后一场乐队演出了。在那之前呢，就很悲痛地离开了西安，至今呢，没有再回去西安看一场演出。而现在呢，时不时的听二手玫瑰的歌，还会想起当时看他们现场的样子，因为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二手玫瑰呢，确实算是国内比较好的一支乐队，他们的现场呢更不用说了。记得那场演出，酒吧里早就挤满了人，虽然说这样，但是如果你愿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你还是能挤到前面的，有好吗？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在随着音乐动在跳，人呢被一会儿挤到这儿，一会儿挤到那儿。主唱梁龙呢，还是会调动现场气氛，大家呢都一同沉浸在音乐和梁龙的嗓音之中。那天梁龙呢好像是感冒了，不过似乎没有影响他的演出效果，那天真的特别的嗨。实验也说了哈，前几天听过一次二手玫瑰办的一个小个唱，震耳欲聋的音乐确实很过瘾。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怎么听过二手玫瑰的 CD， 忘了是啥歌了，只记得梁龙的眼神从温柔突然变得犀利，像尖刀一样哈。从酒吧回来之后呢，我开始疯狂的听他们的歌，特别喜欢那首《因为所以》，不过呢，很多人欣赏不了他们的风格。混乱中的花狸猫说了，感谢超哥分享了这首二手玫瑰演唱的歌，要说呢推荐中国乐队的话，也许我就会首推这个二手玫瑰了。记得呢，红辣椒乐队有一支 MV 拍的就是模仿了很多经典的乐队，而那时候呢，我在想，要是有个中国的乐队也拍这么一支 MV 来模仿中国乐队的话，究竟有多少乐队有特色，而他们的特色呢会被我们一眼认出来。比如说崔健的五角星帽子绿军装，何勇的海魂衫，二手玫瑰的妖艳造型，我呢瞬间就想到这么仨哈。仔细想一想，林乐队的符文造型啊，左小诅咒的帽子呀，脑浊的黄黑脑袋呀等等，这些都勉强算一下吧，似乎还真的挺有特色的哈。好吧，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再一次听到二手玫瑰他们的歌，依然还是觉得很棒啦。叫我肉姑娘在微信上留言说微博互动哈，没错，微博呢可以找到新浪微博的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那就是我了。那么在2002年的时候呢，韩寒的第二本小说《像少年了飞驰》出版了哈，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哈。记得呢，当时还有很多人嘲笑他不自量力的想靠稿费为生，因为刚刚起步嘛，对吧？韩寒当年的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他身上的一个标签了哈。但是呢，谁也没想到韩寒后来真的成为了一个飞驰少年，除了在赛车场上有所建树之外呢，影视界也是风生水起。那么在十多年后，一个叫素雨阳的年轻人发行了一首名为《像少年了飞驰》的歌曲。在他的自述当中提到呢，他考入了电影学院，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也开始陆续发布自己写的歌，现在呢也算得上是像少年一样飞驰起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素雨阳的这一首非常阳光的名字的歌曲《像少年了飞驰》。 故事的开头，眼睛里迷人的神情，风中混乱的情绪，一件动心的事，远离如今甜蜜花心的黄昏，生长着剧烈的情分。他跌倒的姿势像是用石单车掉进海湾，抛开心头的事，抛开生活 抛开天空种下的青春的戒指。他说他还想像少年拉菲驰。离别的事，做个永恒世界悄悄过路人，灰心的黄昏，沉沦的足矣。他跌倒的姿势像是用石板车掉进海湾，抛开心头的事，抛开生活抛开天空种下的青春的戒指。他说他还想像少年浪费时，故事的结尾，心上人都是远方人，匆匆远去的少年，一件悲伤的事。歌声在不动听，疑惑的孩子，静得像深海，渐渐无声。 像少年了飞驰，来自素宇阳的演绎哈。这里是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乐队和音乐人的一些作品哈。那么呢，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来通过几种方式来找到我，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觉得也不错的一些小众歌曲哈。那么呢，有朋友也说了哈，这个苦很酷，他说了一听名我还以为韩寒的书又要拍电影了呢。我估计像他一样因为书名而听很多韩寒的歌的人会有很多哈。还有富子也说了哈，这个喜欢素宇阳，觉得他的歌现在都能上电台了哈，真的感觉要火的迹象哈，不错，继续加油。那么上半时段的这个最后一首歌呢，我真的很纠结到底要不要放哈，就是这个来自左小诅咒的墨菲，非常抱歉。因为什么呢，有一位这个朋友在网上的评论呢，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呢，这个求知欲让我点开了左小诅咒的歌听，但是求知欲呢又让我把求生欲哈，然后把左小诅咒的歌给关了，真的是非常抱歉，我真的不太喜欢他的歌，我觉得他的歌呢实在给我带不来这样的快乐的感觉。但是呢，又有一些朋友呢，对于左小诅咒的曲子又非常喜欢，但凡演出当中有他呢，那票卖的也是贼拉高哈。好吧，那我们就因为时间没有多少，所以说我们就少听一耳朵吧。来自左小诅咒的墨菲，非常抱歉哈。如果说这个曲子呢，跟大家带来一些不是那么快乐的感觉的话，我也非常抱歉吧。但毕竟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他的歌的哈。好吧，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继续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喽。 夏天这快乐梦，美好的一天，美好的一天开始，美好的一天结束，它在慢慢地向着你爬来，再慢慢地向着你游来，亲爱的，这美 二二二 二什么呀？ 那东东东 东什么东呀？ 2018冬奥会纪念钞北京地区的认购活动开始了， 那你还不赶紧带我去？我有个客户就喜欢收集纪念钞。 你别急呀，先打电话报名，报名成功后这个周五至周日去可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就可以认购领取。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啊。 电话是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排队还订不到了。 收藏区景镇。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大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顶和小二，豆汁必包就小卷，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榜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午后南风比较明显，扩散条件还不错，气温比昨天也略有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度左右，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7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 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11:32，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儿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比较小众的乐队和歌手的一些作品。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分享一些你喜欢的一些小众歌曲啊、作品呢、啊、乐队啊和歌手啊都可以。很多乐队呢早期走的都是这样的翻唱路线哈，因为这样呢比较容易轻松的深入人心哈。比如说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叫猫科动物乐队哈。那网上呢对于这支乐队的介绍呢很简单，也没什么成绩。最瞩目的成绩呢就是2016年曾经在不太知名的乐队比赛当中呢拿过一个奖，而且呢还不是冠军。上网呢搜他们名字，网页上还能看到去年招聘鼓手的信息，那乍一看呢觉得这乐队太不靠谱了哈，像是在这个活在网络上的一个音乐爱好者这样的感觉。但其实呢人家真的是一支挺正经的独立乐队的哈，主唱易甜甜的嗓音条件还真挺不错的。早期呢他们就是在网络上进行翻唱，后来呢被这个某个音乐网站扶持独立音乐人的项目呢就看中了，推出了属于自己的作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猫科动物乐队带来的一支很有意思的曲子，叫做赌局哈。哎，好，一起来分享。 试探着陌生的躯壳，再愧疚被面动不退缩，被放肆乱动的借口，独留余地摧毁了沉默。玩笑的太过，重复着纵容，这场输赢被你摆弄太久，越执迷越顽强越堕落。 早该放开歇斯底里的手。 赌局来自猫科乐队的演绎哈，这是一支比较小众的这个乐队组合。刘醉听风说，好吧，我还是欣赏不来左小诅咒的声音和气质哈，料到哈。那么天下无敌的这个留言呢特逗哈，他说左小诅咒的歌呢就是不让你舒服开心，不按照你的预想，不按照你的套路出牌，就是让你不得劲儿，你永远都想不到他会在下一秒或者是什么时候转音，让你嗨不起来又快乐不下去，想发火也发不火不起来，想骂人呢也骂不出来，就这样呢被动着沉浸在他的歌声当中。或许这就是左小诅咒高深莫测魅力所在哈，那这个魅力还真是够奇葩的哈。那么现在呢，很多这个音乐网站呢都在开始扶持独立音乐人的计划哈，很多这样的这个计划，有些音乐人呢在这个项目的帮助下呢成长了很多，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猫科动物乐队就是哈，不知道大家这个对于这个易甜甜的嗓音有什么样的感触哈，他给我带来的感觉呢就像是这个80年代比如说毛阿敏老师在舞台上唱歌的那种感觉，挺胸，然后呢这个左右摆动肩膀，然后呢胯部固定，然后呢扭着上半身往前走唱着歌那种感觉哈。好吧，这个参与这样的独立音乐人计划培养当中的还有这个 WAV 音乐，这样呢叫什么意思呢，就是多种效应音乐，他们呢去年加入了某网站的也是扶持计划，这也让他们刚刚发行的迷你专辑 Lose Head 混沌头脑获得了很大的关注。毫不客气的说哈，这支乐队早期的作品呢有点像是把英伦乐队搅和在一起的感觉，但是呢这张 Lose Head 混沌头脑不管是编曲还是作词都是成熟了很多。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他们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就是这一首 Head Lose 头脑混沌，我们来试试啊，有没有听完会也觉得有点晕呢。 Head Loose 来自 WAV 乐队的演绎哈。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继续向各位征集大家的好听的声音和翻唱大作，欢迎大家呢也是可以把成品音频或者说是音频链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我们的听众为大家带来的歌曲，那么今儿呢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普先生的流着泪说分手哈。那么这歌的原唱呢是金志文，收录在了2009年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当中。那么当时呢金志文还没啥名气，那时候呢也没有什么好声音这个节目，金志文呢是因为参加了好声音才有了这个知名度哈。而这个流着泪说分手这首歌呢也是靠着好声音才火的。那么当时呢节目呢已经改名叫做新歌声，选手苏立生也是演唱了这首歌曲。那我们苏立生的不听啊，我们就来听我们的听众普先生的流着泪说分手，来听听看如何。 终于对我说分手，我们走到分岔路口，多希望这一秒永远停留。当你转身离开以后，我站在原地没有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罢休，我伤心的颤抖着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在原地没有走，眼眶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流着泪说分手，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不愿让你走，我还没有罢休，我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流着泪说分手，这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普先生的翻唱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觉得自己的嗓音比他要更好的话，欢迎各位呢也是可以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听众1986说了，我个人非常喜欢摇滚，中国的摇滚乐呢我一直都在关注和喜欢，我听摇滚乐已经十多年了啊，非常喜欢国内的重型音乐啊。那么呢今天可能我们的节目就无法满足你的胃口了哈，重型音乐也是比较这个小众的一个领域哈。那么在2018年的1月2号呢，超级学校霸王厂牌发行了一张合集，名字呢叫做年轻的枪二。这张合集呢收录了过去一年当中他们旗下音乐人发布的歌曲。在一年前呢，他们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发行了年轻的枪，没想到反响不错，所以说呢他们就今年决定继续做下去，所以说呢以后很可能我们还会见到年轻的枪3456789010哈。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的曲风比较突出，叫做风，叫做安纳奇的故事的乐队。关于这支乐队呢，网上的资料是相当的少，少到呢连一个词条都没有，但是吧，嘿嘿嘿，主唱还是挺好看的。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安纳奇的故事乐队带来的风。风来自安纳奇的故事乐队哈。那么要说到2018年1月最令人感到惊喜的摇滚歌曲呢，估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汪峰老师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普通 disco。 那么这首歌的原版呢，来是一首发行在网上的合成器歌曲，属于二次元歌曲，没想到呢汪峰会打破次元壁把它搬上舞台哈。但其实呢汪峰老师已经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哈，在2015年的时候李宇春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不过呢反响并没有汪峰这个摇滚版的强烈。这首歌的歌词呢虽然说很中二，但是呢网友发现其实呢非常符合汪峰的风格，歌声歌当中呢用了大量的普通、摇、燃烧等词汇， 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说过一段子啊，就是汪峰的歌词总是那么几个词来回用，这三个词呢都是他最常用的，直接有一首歌干脆就是一起摇摆哈，一起摇摆哈，是吧？好吧，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汪峰老师的这一首普通 disco， 来看看他的感觉怎么样哈。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十点钟依然是由我为大家带来的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由许成毅执导，白百合、井柏然主演的国产影片《捉妖记》的故事。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五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五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五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大中午的又 不吃饭啊？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6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大家好，我是王月波。过年的时候，先把家里的孩子都拉到一个群里，把您自己的孩子也拉到这个群里头，把他们的家长也拉到这个群里，这样发红包的时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能多抢点。 腊月27，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现金红包大派。